第36集啊。在晚上的时候，白沧海跟白无山一起送何元道回来，想要在我家蹭一顿饭。吴贤禅满脸都写着抗拒。 你们自己没有家吗？为什么要来我家蹭饭？你跟我老婆发好几百条微信我都忍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来我家蹭饭啊？ 白沧海微微一笑。 那只是表情包啊，我就喜欢去别人家蹭饭，这不是送你家小朋友回来吗？顺便蹭个饭怎么了？ 白无山不说话，坐在小女鬼的对面。哦，她叫袁野，是她妈妈给起的名字，希望她能够无拘无束，快快乐乐。她看了半天，指了指另外一边问道， 是不是在那儿？我感觉那边有点冷。 哎，猜错了，在这儿哦。今天你也没看见，今天晚上还是我在上。 他的话没说完，白乌山给他嘴里塞了个苹果。何元道看了他们一眼，把两个拇指对着弯了弯。 哦，你们是这个？ 白沧海吃着苹果打量着他。 你观察力还挺敏锐啊，可惜个头不行，不然报个警校，到时候回来哥哥罩你。 何元道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笑容来。 我观察能力不行，但是我的雷达比较敏锐，对同类比较敏感。 白沧海露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，小声地问道， 你们也一人一次吗？ 警察叔叔，我们还没成年呢，你在做什么？学法知法，懂法犯法。 晚上我做了六个菜，袁野在一边闻味一边哭，整只鬼都不好了。 我不要做鬼了，我后悔了，我想吃饭。你那锅包肉再给我闻闻呗，求求了。 鬼闻完的东西啊，就会失去香味和温度，变成一块干干巴巴没有味道的肉块。我们一人给他加了一块全当安慰，结果他哭得更狠了。 妈的，老娘找到凶手，老娘活剐了他。我是要到下辈子才能吃到这玩意儿吗？我啥时候才能到下辈子呀？ 吴贤臣阿呜塞了一大口，迅速又小声地说道， 你下辈子可能也吃不了，你下辈子不当人了。 然后屋外就响起一道惊雷。吴贤臣闭紧了嘴巴。袁也明白了，这是吴贤臣泄露了天机，天道在警告他，于是也不再追问，反正死都死了，听天由命吧。何元君在镜子里小声地喊着， 哥哥，我也想吃，我饿了，把我放出来吧。 好嘞，哥再吃一口啊。 他塞了一块鸡肉，把镜子贴在额头上，把何元君放出来吃饭。 老师，你在吗？ 何元君却并不吃，而是小心翼翼喊着袁野。他看不见这些东西，能看见何元道全是巫贤禅的功劳。袁野温柔地回应道， 在呢，老师在呢。 老师，对不起，要是我再厉害一点，警惕一点的话，就可以保护你了，你就不会挨欺负了。 袁野笑了起来， 老师不怪你，是老师没有保护好你，你不怪老师吧？ 巫贤禅转达了袁野的话。何元君连连摇头， 不怪的，我一定会找到真正的凶手，帮老师报仇的。 在睡觉的时候，巫贤禅抱着我，最近天冷了，但还要过几天才能供暖，所以他都变成了猫，抱着我睡觉。我趴在他柔软又温暖的肚皮上，有一下没一下挠着他的下巴，他呼噜呼噜地晃着尾巴。 老公，为什么何元道说我以前就这么护犊子呢？他以前认识我吗？ 啊，或许吧。你看，没准你上辈子就是他们的老师呢。 或许吧。啊，袁野的事儿怎么办啊？ 我把头埋在他的胸前，深吸了一口猫猫的味道。黑猫闻着有一股阳光的味道，可能是吸热吧，闻着特舒服。他一下一下蹭着我的头顶。 先查查监控，再去看看他的尸体。 再审问审问李天池和杨柳，总会知道的。 找出了凶手，我们就求求白无山，求他写的严重一些，多判几年。 好，老婆说了算。 喂，你今天又趁着我不再欺负别的猫猫了，给人家开什么会啊你？ 我琢磨着我们不能白养着他们了，我准备开个猫咖，让他们出卖色相去赚取生活费，你觉得呢？ 我义愤填膺地说道，我觉得你很过分，猫猫们那么可怜，怎么还让他们去接客呀？ 朝九晚五嘛，最主要的是可以让何元君他们去看店，这样的话呢，可以让何元君多跟人交流交流，以后也更好的活着。你没有发现他有点儿，怎么说呢，整个人有些懦弱，家里又不管他，哥哥又只能藏在镜子里，多可怜啊。你呢，现在当了他的老师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，对吧？那我四舍五入也是他的爸爸了，总要管管孩子的呀，对不对？ 乌贤禅这个人啊，心就跟他的肚皮一样柔软。我偷偷地亲了他一口，安心地睡觉了。第二天，他们没去上课，我们兵分两路，他们去了原野死亡的江边大桥，我们则去了警察局。白乌山为我们调取了案发当天江边大桥的监控，好巧不巧，监控坏了，而且是坏了好几天，不像是临时特意被破坏的。监控一无所获，我们只好去停尸房看原野的尸体。他的尸体被冻在冷库之中，因为死后没多久就被打捞了上来，所以尸体保存的还算完整，法医还没来得及尸检，因为他们认定这是一具自杀身亡的尸体，没有什么解剖的价值，而且也没有人来认领。原野的家在外地，平日也是自己一个人住，要不是李天池说漏了嘴，他现在仍是一具无名女尸，而不是原野。但李天池只承认自己强奸了他，便一口咬定他是自杀。白沧海也说，李天池身上那个东西，看着不像是个成年的女性，倒像是七八岁的小孩子，这就说明李天池的身上还有别的案子。会不会是杨柳啊？他帮着李天池他们诱奸了原野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对吧？白乌山面无表情地跟在我们身后。 不会，我们调查过了，他有一个植物人女儿，正在医院里躺着，今年八岁，去年因为意外陷入了昏迷。他虽然做老师不行，但真的很爱很爱自己的女儿，每天都要去看孩子，给孩子洗澡梳头做按摩，给孩子买吃的买喝的，就算孩子吃不了喝不了他也要买。他收的大部分的钱，包括李天池的父亲给他的钱，他都用来给孩子交医药费和买营养品。昨天晚上他跪下来求我们要去医院看看他的孩子，我们一个大姐跟着他去了，然后又压着他回来的。如果他真的杀了人，那以后谁去帮他照看孩子呢？ 这世界真是充满了矛盾啊。此时的乌贤禅突然插话， 带我去看看李天池，我不进去，在外面看看就行，主要是看看身上那个东西。 白乌山又带着我们去了拘留室，我们站在门口看着里面那个一直骂人一直哭的少年，在他身上确实背着一个黑影，正趴在他的背上，一下又一下地吹着他肩膀上的阳火。我昨天的时候没看见有这个黑影啊，我想着。察觉到我们在看他，那黑影转过来对着我们笑了笑，露出了一口尖细的小牙，我看得真切，他的门牙缺了一颗，那是一个梳着双麻花辫的小女孩。啊，昨天跟杨柳一起去看孩子的大姐回来有没有说什么，比如孩子怎么样？我舔了舔嘴唇，有些紧张地问道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但我并不希望那是真的。白乌山想了想， 大姐说了， 大姐说他们之所以回来的这么晚，是因为杨柳一定要给孩子梳头发，说是跟孩子约好了，每天都要给孩子梳一个新的发型。昨天给孩子梳了一个双麻花辫才回来。 我连连后退，隐约之间我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想。